Vichaki Chiplesaye, Hecha, Makasi Tomina, Boa Hwalana, Wodakia, Ugafi Zapina, Soleopictela, Wachatognakina, Wichosaniki Hina, Yohawichaki, Hecha, Makhaaka. 这首歌一半的歌词是以美洲的土著语写成，而另一半呢则是英语的翻译，歌词很有宗教的味道，也叫人感受到温暖。这里听到的这首熟悉的曲调来自于阿尔夫的布兰之歌，也叫做伯伊伦之歌当中波兰状况的旋律，当然这里改编的呢则是 ERA 这个 New Age 的团体，他们是一个风格接近格里高利圣咏的音乐团体，而他们的灵魂人物是法国音乐家 Eric Levy， 而 ERA 的英文原意就是时代世纪。